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28课，重点语句是 静岡へようこそ， 欢迎来静冈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今天她和朋友小英一起来到了静冈市。小英的堂兄健太到车站来接他们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28课的会话，重点语句是 静岡へようこそ， 欢迎来静冈。 こちらはいとこの健太くん。 静岡へようこそ。 彼はカメラに詳しいからいろいろ聞いてね。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 アンナちゃんかわいいな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小英向安娜介绍了健太。 こちらはいとこの健太くん。 这是我堂兄健太。 こちら 是指示代词，意思是这位。 哇，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 いとこ 指堂亲或表亲的兄弟姐妹。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。 健太 是健太。 くん 通常接在名字后面，用来称呼小男孩，不过有时候也用来称呼成年人。但要注意使用的对象是和自己关系比较熟的人或是自己的晚辈。 こちら除了方向以外也可以表示近处的人。 对，健太对安娜说 静岡へようこそ， 欢迎来静冈，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静岡 是静冈， え 是表示目的地的助词。 ようこそ 是欢迎光临的意思。 静岡へようこそ， 欢迎来静冈，这是一个很方便的说法，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地名来替换静冈，对来访的游客表示欢迎。江川，欢迎你来日本，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？日本是 日本， 是日本へようこそ， 回答正确。健太在大学里是摄影俱乐部的成员，安娜不久前刚买了一台新的照相机，正准备拍一些富士山的照片，所以小英对安娜说 彼はカメラに詳しいからいろいろ聞いてね。 他对相机很熟悉，相机的事儿尽管问他。 彼 是他，表示女性的他是 彼女は 表示主题。 カメラ 是照相机， に 是助词，这里表示对象。 詳しい 是形容词，这里的意思是精通、熟悉。 精通的对象用助词に来表示。 对，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绘画内容。 から 是表示理由的助词，意思是因为。 我们在第九课学过くじから，从九点开始的说法。から表示时间或场所的起点。这么说，除此之外，から还有表示理由的用法。 对。 彼はカメラに詳しいから。 意思就是，因为他对相机很熟悉。 いろいろ 是各种各样的意思。 聞いて 是 聞きます。 询问、请教的忒形，是较为随意的表示依赖、请求的说法。如果用郑重语气的说法呢，可以在聞いて后面加上 ください， 请变成聞いてください。 ね 是助词，在亲和的向对方发出呼吁时使用。 句尾使用了ね，会给人以很柔和的印象。 对，安娜对健太说：“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” 请多关照。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 是。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 请多关照的郑重说法，除了自我介绍以外，在拜托对方做什么事时，也经常会在最后加上这句话。 加上どうぞ之后，语气会显得更加郑重。 被安娜这么一说，健太觉得自己有一种被依赖的感觉，不由得在心里说道：“ 安娜ちゃん、かわいいな。” 安娜好可爱啊。 安娜 是安娜。 ちゃん 不仅用来称呼小女孩，有时候也用于以亲近的口吻来称呼年轻的女孩子。 かわいい 是形容词，意思是可爱。 那 是自言自语时使用的接在句尾的助词。 健太和安娜说不定会成为恋人呢。 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28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静岡へようこそ。 欢迎来静冈。 こちらはいとこの健太くん。 静岡へようこそ。 彼はカメラに詳しいからいろいろ聞いてね。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 アンナちゃんかわいいな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克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理由的助词カラ，在第19课我们学过表示理由的另一个助词 ので。カラ和ので有什么区别呢？ 好，我们请德永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から和ので都可以表示理由。例如，以形容词 かわいい 可爱为理由的话， かわいいから 和 かわいいので 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使用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接在な形容词或名词后面时，から要变成 だから， ので要变成 なので。 例如，如果以 約束 约定承诺为理由，那么用から的话就要说 約束だから， 而用ので的话则要说 約束なので。 から和ので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，但是ので的第一个音节的子音 n 要比から的第一个音节的子音 k 听起来更柔和，所以在想要给人留下郑重而柔和印象的商务场合或正式场合，常常使用 ので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江川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？ 是救护车的警报声吧？ 对，日语里是这样表达的。 ピーポーピーポー。 另外呢，警车的警报声是 呜。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救护车和警车的警报声。 ピーポーピーポ ー和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说到静冈，一定要提富士山。据说富士山是在201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。下次要问问健太，富士山的绝佳景点在哪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28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静岡へようこそ， 欢迎来静冈。 下节课安娜他们要开车去富士山的绝佳拍摄地点，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